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原佛教徒和居民11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首城里组建旨在抵制当局追加部署萨德发射台的敢死队，并投入了斗争。另外，据南朝鲜韩国经济报13号报道，南朝鲜的反对萨德斗争团体成员和居民对当局发表的萨德环境影响评估内容予以否定。